treat it. 我正式宣布开庭， 被告人请向前，请检察官朗读起诉状。 被告未达大众所认定美的标准，罪行严重。 被告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 我说我哪怪美。